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今天跟我们同时在直播的一位呢是丁丁啊，已经跟大家见面很多次了， 对，老朋友 已经很熟悉了。好，但是今天呢，我要为大家特别介绍一位新伙伴、新朋友、新同事、新主播，他叫小磊。 大家好，我是小磊， 欢迎小磊。小磊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谢谢。对，我是 U Radio 新的主持人，不过今天是以嘉宾的身份来上三地化新闻。 欢迎你。 谢谢，这个在凤凰 U Radio 的首秀献给三地化新闻啊。 太荣幸了，太荣幸了。我非常的看好你啊，今天很高兴， 谢谢 有你们在我就安心很多了。哎，刚才小磊讲到他的一个心态，觉得干什么事儿都要准备好了才上阵，这恰恰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人物，他的一个历程的真实的写照。韩寒，后会无期，我翻了翻他最近的一篇博客，他很久没有更新了。2014年的一月份，他写了一篇叫做《论电影的七个元素》，关于我对电影的一些看法和后会无期的一些消息。他说，他差不多5年前构思了这么一个剧本，想自己导演一部电影。后来呢，就往返各个城市找投资啊，就觉得自己的版税加投资方的一部分钱就可以开干了。后来发现远远没有这么的简单。他剧本构思很久，找钱也找了很久。找剧组的人员，找演员，他也经历非常漫长的历程。那好，那在这个月几天前终于是全国上映了。我看我那天播早新闻的时候有一条这么写的，就开始跟郭敬明的《小时代三》就开始比较了。因为当时确实有人就说，要是你韩寒在《小时代一》的时候你就出来，可能你的这个效果会更加的好。但是当时呢，他就跟这个方舟子就是陷入车轮战了，就是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最后是怎么一个回事。所以呢，他这个电影可以说呢是拖拖拉拉好多年，那到现在才上映。我知道哈，我自己没看，两位特别认真。其实咱们这个题呢从上个礼拜就定下来，两位呢特意的在深圳一睹为快。那其实非常直接的好看吗？ 我觉得 OK。 虽然我听到了不同的声音，有是普通的就是观众，就是周围的一些普通生活着的人，然后也有接触到一些可能圈子里面在写剧本的编剧什么的。但是我目前我这边收到的一些信息是，其实是算是中上乘的一个作品。对， 中上乘。 对， 要是10分你会打几分？ 其实昨天上午有在办公室和同事聊到的话，就是我很赞同应该是凯西的提到，就是因为他是韩寒，所以你对他的期望值会非常的高。当如果你不知道这一部作品是韩寒的作品的话，你看到这样一部作品，我觉得给我的感觉，在近几年的华语的电影当中算是让人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耳目一新， 所以我觉得有7分到8分之间。 小磊呢？ 其实我去深圳看这部电影啊，不完全是为了今天做三 D 这个节目。之前咱没定这个选题的时候，就是我周末一定要去看。我是冲着朴树去的。 朴树是你的青少年一直到现在的偶像。 是我心中特别的存在，不算是偶像嘛，但是很特别，我真的一直很喜欢他。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的粉丝经济、粉丝营销做得非常棒。然后我是真的是觉得冲着朴树去，就听了他那个片尾曲，已经觉得这个奔波了一天跑到深圳去，然后花了90块钱来买票，已经是值当了。至于这个韩寒电影本身呢，我给7分吧。其实这7分给的也不是对他电影的这个叙事啊，或者是讲故事啊有意思啊，不是这个，主要是说韩寒他作为人生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他非常的有野心，就想讲人生，想在这部电影里面把他对人生的感悟和洞察告诉给大家。我觉得呢，或多或少的我得到了他要传递的这个信息，而且我也比较认同他想要表达的价值观。同时呢，也是给这个电影的配乐吧，这个音乐，不管是邓紫棋的这个《后会无期》主题曲，还是韩寒的还是这个朴树的这个片尾曲，我觉得都很赞，所以我给7分。但是就电影本身，它讲故事的这个能力，它这个 所谓的地影语言来表达他的这个信息传递信息的这个功力，我觉得还是稍微弱了一点点、 嗯、 但是没关系了，他以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机会，有新的作品出来我还是会看的、 嗯、 我相信他有很多的潜力。 嗯，我没去看，但是呢我就持续关注大家到底是怎么样评价他的哈。我来念几条评论，大家看觉得写的有没有道理啊。都是在微博上看到的。有一个叫痞子大饼的人就说呢，我不懂电影，但我觉得挺不错。作为小的时候膜拜过韩寒的脑残粉来说呢，后会无期让我看到了韩寒的成熟，他从不羁到宽容的蜕变。至少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情怀的电影。电影呢，不仅让我在观影的过程中得到了快乐，也让我观影之后得到了反思。那还有评论就说有家具无家章，如果十分我打6.8分。还有一个人说70分吧，他作为作家写作者韩寒依旧出彩，配乐好听，片头片尾字幕呢用了手写让人眼前一亮，电影全程呢用了钢琴伴奏显得很特别。那单就评论电影手法客观来讲呢还显得稚嫩，导演呢毕竟是需要多年的积累，理解的同时呢就欣赏一下，毕竟这个是第一部的作品，我们必须给他最大的宽容和鼓励。那还有的就开始装深沉了，开始分析哈，他到底这个片子叫做《平凡之路》说的是什么意思，他是不是表达一些更加深刻的，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仅仅是段子那么的简单。那有一个人也不太看得下去，说大家拼命的在那分析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直在解码哈，到底这些暗示隐喻是什么。他说呀，这个是黄执中非常有名的一个辩手，说有朋友表示呢，《后会无期》这部电影其实深奥的要紧，里头什么什么象征了什么什么，怎样怎样呢，它的寓意又是怎样怎样，结论是呢，多研究几遍呢自然就会发现导演的深邃与纤细。然后就说骂了一句脏话，说如果要用这种解推背图的方式看文本，那我还能从李白的《静夜思》中挖掘出一宗暗藏多年的谋杀案，你信不信？这就对观影的这种方法他不是很认同啊。还有一个也是我的一个朋友，他说台词的聪明技巧和剧情的零散跳跃之下，导演阐述着一个严肃的命题，你是什么样的人决定你走什么样的路，没本事的人各走各路，更不会和有本事的人再有交集，这世上的绝大多数人只能无可救药地注定为 loser。 现实和片名一样冷酷，后会有期是赢家专属，江河就是导演，拍电影不拍马屁，高明的说到做到。最后一句确实是韩寒的原话，而且他现在会有些有人觉得是嚣张之语，说我十年里吹过的牛皮全部实现了。所以呢这个也成为很多的脑残粉更加爱他的一个理由。我对韩寒的印象也是来自于他的作品，当年我们看新概念的时候，他不是写了一篇归中窥人杯中窥人吗？你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少年作家他是以这样的方式被你认识成名，然后走上一条你也不知道他的未来是怎样的路。我记得2000年的时候央视有一个电视节目是请他做嘉宾，然后他是作为成绩也不好就各方面都很失意的一个学生的形象，跟几个你说前途和这个成绩和你看得着的这个前途，你是可以两个人说两帮人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办法去进行比较的。 你说的是那个哈佛女孩刘亦婷和他们？ 哎，对，哎，当时呢就很多人去议论哈，说你怎么样看这两种不同路径的所谓的少年偶像的成名。但是刘亦婷现在基本上是没有人在议论她，听说她在美国就是在做类似华尔街啊咨询啊就类似于这种工作。但是韩寒确实他这些年他不断的你可以说在超越自己突破自己，他确实是在中国现在的一个时代下面非常非常另类和难得的一个偶像。我个人非常喜欢韩寒，其实 对，其实我觉得韩寒吧，你说他的本身的文学造诣或者是写的作品的这个文字上有多么有才华，我倒并不觉得哈。他可能这么被公众所认同或者这么受到关注，主要是哎呀大家觉得太不一样了。 对， 以前我们这一代80后可能受的还是比较传统的教育，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敢于这么 特立独行 这么独立，有自己独立的思 考和独立的人格。 嗯， 所以包括他的这个杂文其实是为他赢得最多的这个赞美，或者说最多的这个认同的一个、 嗯、 一个方面。 嗯， 我觉得其中也是在于他本身的这种所谓的思考，而不是在于他文字功底有多么强。 嗯， 他的小说其实并不是有很多人来看，但是可能杂文的话就非常受欢迎，包括很多的已经功成名就的这些所谓的公知啊、右派啊、 嗯、 很多人都很喜欢他的这个锐利和他的这个思考。 嗯，那 包括他本身这个人生过得也很精彩哈。 嗯， 他就觉得说，我很多人会觉得，哎，高中毕业，高中辍学，毕业都没有，高中辍学，那你这个人生就是一个 loser， 你能干什么呀？就是去工厂里打打工，做做流水线的工作。但他觉得就不，我自己有自信， 嗯， 我认为我可以通过努力可以实现很多的人生的这个不同的精彩的事情。 嗯， 你看他这个出书，然后后来就是赛车， 嗯， 然后又做这个杂志，后来又做手机的 app 一个， 嗯， 然后现在有拍电影，他的人生真的是很精彩。就是一个80后通过自己奋斗然后有独立人格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 哎，但是我听小磊这么一番评价哈，我感觉更像是在说郭敬明。因为我觉得韩寒的他的这种你说人生的选择也好，他的所谓努力也好，可能是媒体报的原因，你并不会觉得他是刻意的想要去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的轨迹。 我觉得韩寒 他可能就是随性而为，非常善于发现自己身上的才华，并且在适当的时候他就干成了。 对，还是有天赋的。 对，郭敬明这个就更加复杂的一个存在了，因为我看现在很多媒体都会有一些特稿，很长篇的报道。那不知道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印象，就在报道郭敬明的时候，你会觉得多多少少会有一点黑他的那个成分。 有偏见。 就是对他的这种所谓的价值观，似乎现在很多媒体是看不惯的。 嗯， 我记得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的细节是郭敬明自己说的。他说呢，他在上海大学读大学的时候，因为当时出版了《幻城》嘛，就上海的一个什么活动就邀请他，应该是那种作家的一个活动。他个子很矮，穿衣服呢也挺寒酸的，就是穷酸的大学生。你不像现在，他说据说他洗脸都有10个程序，他以每次出门就是精致的像一个瓷器一样。他当时可能比较邋遢，然后一到现场的话，工作人员就问他说，郭敬明在哪儿呢？他就在他的面前，其实但是眼里就没有他，然后人家就甩一句话，回去换身漂亮衣服来。他说，我当时我既愤怒我又自卑。他可能从此心里面我就立下一个宏志，我以后将来我要过上什么样的奢华的生活。那你在这样的一个基调之下，你马上对这个人是有了一个印象。他不是也是四川的一个小镇里面出来的吗？你可以说如果真的是要论成功学的话，他更加是有典范偶像的这个力量，他是一个榜样，通过自己的奋斗，完全没有背景，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天分。但是呢，现在媒体批评呢就在于他是郭敬明了，他处在现代的这么一个的身份和地位之下，那对你传递的价值观，你的世界观会是有一个期待的。而他又不是像韩寒那种嬉皮的和解构的方式去理解的，他似乎想要很认真地告诉你我想传递些什么。可是我看到也特别是80后吧，似乎是不太买郭敬明的账哈。我们等一会儿要来听到两位脑残粉的连线。我昨天在微信发这么条的时候，立刻有人攻击我，他说你首先把它定义为脑残粉，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我说现在理解脑残粉的定义是不是有点要改变的意思呢？这不是说明对一个偶像很忠诚的很忠实的这个意思吗？他说好吧，我们可以这么理解。等一会儿我们要听到两位，一位呢是韩寒的粉丝，爱了韩很多年，一位是郭敬明的粉丝，因为他本来年纪也不大，但是他在有生的这20年里面很大的时间也是奉献给了郭敬明。我们听他们两个聊一聊哈，他们是怎么看这两个这时代的文化偶像的。我们再接着说说这个奇人和奇电影，回头见。好的，欢迎回到3D花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丁丁。 我是小磊。 好，我们接下来呢就听到两位粉丝之间的很抱歉还没有对话，这个是早上我们进行的一段录音访问。韩寒的这位粉丝呢，他叫 CCC， 他呢27岁，是温州人，现在呢职业是一名会计。那郭敬明的这个粉丝呢，21岁，90后啊，叫刘凡彤，是天津的一位大学生。我们先来听听韩寒的粉丝，他觉得这个电影和《韩寒奇人》到底怎么样？他又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韩寒的？ 反正就是我那个时候看的是那个0-1°C，然后第一本看的不是三重嘛，是0-1°C，然后那个时候看就觉得，就是那个观点啊什么的，挺新颖的，然后语言之类很幽默。其实我觉得我也不是特别疯狂，不过就是，有一段时间好像他也那个去赛车了什么的，然后新闻啊什么的，出书啊什么的也不多了。然后那段时间啊没怎么新的作品，我也是不是说跟着他去怎么样的，也不是说就跟着他看他去赛车啊什么什么的，也不是这种的。但是他如果有新的作品，有新的新闻，偶尔也会关注一下，然后新的作品出来也会去买一下这样。 那你对他做过最疯狂的事情觉得是什么？ 疯狂的事情就是之前本来想去东极岛的，后来没船票了，有人都已经到了宁波舟山那一带了，然后没船票就没过去。 是现在有人经常把郭敬明跟韩寒放一块比较，你怎么评价郭敬明呢？ 郭敬明啊，我反正以前好像也看过，初中的时候也看过两本书，然后就是觉得也还可以，但是有时候嘛，反正他们那个网上都是说韩寒的粉都是要去黑郭敬明的。我觉得我好像前几天看了那个《快乐大本营》，我觉得郭敬明也蛮有趣的，就是外形会那个一点，就是被人黑的那个点会多一点。 你觉得被人黑的点是什么？ 可能就是说他矮呗。 当时 我觉得， 你说， 我觉得看着那个他，就是说，小说以前那些小说，我觉得也还是看得下去的。虽然说人家说他什么抄袭啊，什么什么、啊，但是我觉得人反正就是人红了，反正都会有一些闲言闲语，都会有说话。反正他赚了钱，他的那个书可以卖，就说明他成功了。 那韩寒的话，你最喜欢他哪一部作品呢？ 有一部是很早以前的，因为我那个时候比较喜欢哦，现在我觉得也还可以，那个就是《向少年拉飞驰》哦。然后最近一点的就是《一座城池》。 是，你除了喜欢韩寒，还会看别的作家的书吗？ 看的话就是看那种悬疑的。那个东野圭吾啊，那个还有纳多这种，还有以前《盗墓笔记》也看过，就是除了韩寒的书，我一般都是看悬疑的比较多，悬疑小说比较多。 那韩寒的电影你看了吧？肯定 看了，看了。 感觉怎么样？ 感觉就是很是他的风格，就是根本就是他的小说。好像里面就可以看到好几部他的小说那个整合在一起的一部电影。 要是满分10分的话，你会给他打多少分？ 10分的话，感情上是满分，然后客观说的话应该7分或者8分吧，因为我觉得叙事的话看小说可以哦，但是如果作为一部电影的话，它那个叙事的话，就是没有一个就是一个完整的，算是一个完整的那种高潮啊，或者就是结果之类的。但是可能就是也有这种风格的电影，这个也不好说。是个人喜欢而已。 如果你在网上看到韩寒被人黑，说他的电影拍得烂，说他的作品很糟糕，你会怎么反击吗？ 我不会反击。 为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大家每个人就有自己感受啊，就是可能我就喜欢这种风格的，他可能喜欢那种风格的，这个没有什么好反击的。 反击了就其实就说着说着说着就失去理智了。 你觉得韩寒的粉丝哈有什么共同点吗？ 共同点的话好像可能我觉得现在90后以后的话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共鸣吧，因为我们可能就是80、88年那个那一代的人啊，那个时候正好是新概念刚出来的时候，就觉得他那个时候就是被退学啊或者怎么样啊，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感觉就是一个标榜吧，就是他可以这样子还可以这么成功，就是一个很羡慕的那种感觉哦。但是我觉得现在那些95后的那些小孩子可能就会觉得没有那么大的感触，也不是那个时候经历的。再说就是他们可能会喜欢郭敬明啊那种，就是那种小怎么说呢，那个风格呢，就郭敬明那种风格，就是忧郁的那种风格吧。 你觉得郭敬明和韩寒的区别在哪？ 区别在哪？ 为什么你会喜欢韩寒不会喜欢郭敬明？ 就是我性格可能会比较就喜欢这种特立独行一点的，或者比如说是就是可能在比如说在学校里他会是一个坏学生之类的哦。郭敬明的给人感觉就是一个很好的乖乖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个是优等生，一个是差等生。 是，所以你喜欢的还是韩寒行事的风格和他做人的这个风格。 就是可能是当然是在他的那个作品的基础上哦，但是对也喜欢他那种就是很出挑的性格，就是可能很狂妄的性格吧，就是我们自己平时做人就是压抑着那种性格，但是看到这种性格的人会觉得很羡慕。 当时出现方舟子在黑他的时候，你会无条件的支持韩寒吗？还是也会怀疑？ 我没有怀疑啊，但是这种东西就是肯定我说了嘛，就是人家红了嘛就会有人去挑拨啊或者怎么样，因为我还是相信的，这种东西抄袭是真的很不可能的呀。 为什么不可能？ 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哦，就是说他可能抄一部作品、两部作品或者一首歌、两首歌，他是可以抄的。但是你说他整个人生都是在抄袭，我就像我说郭敬明也一样，你说他什么一本书，说他两本书可以抄袭，但是他所有的作品都说他是抄袭，我就觉得你等于说他整个人生都是复制别人的，或者说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别人代笔啊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自己觉得可能也是有很多很多可能这样子的事情我没有接触过，但是我自己还是感觉这样子就是一个人生都是一个阴谋一样。 是，你会把韩寒当做你的榜样吗？ 也不会，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他那么就是某一方面的特别厉害或者特别怎么样的话哦，就是我也不可能做出他的行为，就是说我做出他的行为我就是可能被人指责或者怎么样，但是他做出这种行为因为他成功了，或者他有一个自己的某方面的写作的能力或者什么能力在那边，所以他就有那个资本可以去特立独行或者可以去狂妄自大。 你觉得他有点自大？ 对，就是他那个自大是就比如说他上次那个采访他说我吹过的牛逼全部实现了，就是说他可以这样子吹过牛逼全部可以做到，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 可是你喜欢他这样的自大？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成功了，他所有的话都是他做的所有事都是对的。但是你没有成功，你做的所有事都是错的，就是一个道理。 如果有一天你见到韩寒，你会跟他说什么？ 我觉得我会说不出话。 好，这位说见到韩寒会说出话的粉丝，他是27岁的，来自温州的一名会计，其实很典型的80后的一名粉丝，看他的作品长大，因为羡慕他的生活和他可能做不到的一些特立独行之下做出来的事情，喜欢他的个性。但是如果让我去模仿的话，可能我没有这样的勇气、胆量和条件，甚至是天赋和才华。所以我欣赏他这么一个存在，但是不见得我希望变成他。这是一个80后的粉丝的样子哈。好，我们没有说这一位粉丝他一定可以代表一个群体，绝对不是这样的意思，那只是我们想通过这种个体的描述，能够让大家可能能从他们的身上找到一些自己的影子哈。好，接下来这位呢是可能是典型的90后了，21岁，天津人，现在还在上大学，今年应该是大三，郭敬明的粉丝。你喜欢小时代吗？ 喜欢。 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们里面写的那个感情就是很真挚，然后就是有的事情写的和现实生活中就是没有就是很贴近现实生活。 但是它里面的场景非常的奢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是很难看到这么奢华的场景的。 就是反正我觉得很多网上的人就也是批评说这个小时代比较追求物质生活是吧。然后就是其实我觉得之前郭敬明说的有一句话就是挺好的，就是其实因为现在就是很多人就已经很追求这个物质生活，他只不过是就是把这个生活写成了这个样子，然后你因为你追求的是这样的生活，所以你在书中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怎么说，就是这样方面的一个诱导，然后你就会说啊，这个书写的很物质，都是什么各种大牌、各种奢华。但其实，如果你的世界观、价值观不是这个样子的，你在书中就只能看到啊，什么比如说，男翔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挣钱，然后过上很好的那个生活，然后比如说那个凌霄也是拼命的工作或者是怎么样。对吧，每个人价值观不一样，然后你所看到的东西看到的这个书里的方面就不一样。 所以你觉得郭敬明他在传递的什么价值观和世界观方面没有什么问题的 啊？对。 那你觉得他在传递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呢？ 我觉得就很平常，就是比如说主要讲不就是大学毕业，然后这些人那个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虽然可能当中友情啊爱情会出现摩擦，但是就很正常的那种价值观，就是但是自己努力之后就会获得美好的生活。 那看到网上有挺多人都在批评郭敬明哈，你会做什么反应吗？你会反击吗？ 不会啊，就每个人都能就是也不可能让全世界的人都喜欢他，对吧，他也不是人民币啊，就肯定有人喜欢就会有人不喜欢，就像比如说你自己也会肯定有比较要好的朋友，也会有不是特别喜欢你的人。所以我觉得没所谓，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公众人物嘛，就肯定会有很多很多批评的声音。 你会把郭敬明当成一个榜样吗？ 某种意义上是吧，就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也是 以前从自贡那么一个小的地方，然后努力一步一步爬到就现在这种成就，我觉得还是有榜样的力量。 嗯，你喜欢韩寒吗？ 不是很喜欢。 为什么呢？ 我不是很喜欢他那种，就是怎么说，他的那个模式，就是首先他写的东西一开始是比较抨击社会的嘛。我就不是很喜欢，因为我觉得，他写的这个东西就是给一些类似愤青的人看的，我不太喜欢这方面，所以就不是很喜欢。后来他又什么赛车，那个感觉就我也不是那么觉得他很帅的那种感觉。然后现在又变成那种岳父哈，又在宣传他的女儿，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行为让我不是很看好。 不是很看好。 是的。 不看好哪方面？ 就他在怎么说，用他的女儿来哗众取宠。这虽然那个词可能过于贬义了啊。但是我不喜欢他这种宣传的，或者叫叫营销模式。差不多。 但是郭敬明也很会营销，是不是？ 啊，是，但是他们俩采取的是两种不同的营销模式。 你觉得郭敬明他是采用的哪种营销？ 他就是这种什么粉丝营销的方法，就是通过不断的煽动粉丝的这种情绪，然后来扩大他的那什么，就是利益。 你对郭敬明做过最疯狂的一件事是什么？ 最疯狂，我觉得我还算比较理性吧，就是所有他的什么书啊，就是都买下来，也或者是就是但是《小时代》电影每部都去看，然后也就这样吧。 如果把你定义成郭敬明的脑残粉，你愿意吗？ 愿意啊。我觉得脑残不是这个脑残粉不见得就是一个特别贬义的词。首先每个人都要就是肯定会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无论是一个明星也好，或者是一个名人也好，或者是一个卡通形象，对吧？然后就像我们90后这一代，就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是喜欢到一定程度，然后大家就觉得是脑残粉。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就是铁杆的粉丝吧，就在脑残粉。 好的，两位粉丝啊，我打算不再用脑残粉这个来形容他们。我发现两位其实都非常的理性， 对， 各自有各自很充足的道理，到底为什么喜欢他们的偶像。好，我们稍微休息吧，等我回来再好好的来聊一聊。 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刚才我们听到两位粉丝对于他们偶像的一些看法，包括 韩寒的粉丝也说了对于郭敬明粉丝郭敬明的一些看法，非常奇妙哈。80后这位粉丝呢，他对于郭敬明的这个包容度显然是比较大的，那90后的可能真的是因为他对于韩寒走过的这些路，他作品当中描述的这些生活，不一定是有感同身受，所以呢就很难有共鸣，以至于很难喜欢上他。我是怎么想的，小磊好像有很多想回应的。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刚才这两位粉丝都很理性，然后他们也谈到了各自喜欢或者不喜欢韩寒或者郭敬明的原因，并不是所谓的脑残粉哈，都还是有自己独立的想法的。但是很奇怪，就是韩寒和郭敬明82年、83年出生的，算是同龄人， 对， 为什么他们的粉丝有很大的这个群体是很大的不同，主要是80后的群体和90后的群体。我个人觉得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于韩寒跟郭敬明这两个人的这个属性还是不太一样的。韩寒赢得最大的这个 reputation， 最大的这个声望，主要是因为他针砭时事，然后有一定的公共属性。最他的声望达到顶峰的时候是在2011年末发表的这个韩三篇，所谓的谈革命、说民主和要自由。这个80后，特别是85前吧，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责任感或者使命感，有很多的这个传统的价值观在身上。而90后呢，可能更契合这个郭敬明所描述的那种比较在意自我的感受。因为他们这一代人可能在物质上没有什么匮乏，然后从小接受的教育价值观也是比较多元的。有很多高大上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从小接受说要尊师重教啊，要怎么有权威啊，长辈啊，在他们来说都是已经垮塌了，这种价值观已经消解了。所以他们更在意自我的感受，更在意自己的所谓的这种成功，没有什么所谓的使命感和价值感。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是他们两代粉丝不一样的地方。也是郭敬明跟韩寒所就是代表的不同的这个价值观所在吧。 你讲的这个我有同感。我还有另外一个印象，就是郭敬明他说到底他是一个商人，他只不过是用文学的包装的手法来包装他。韩寒说到底他是一个文人，但是你不能说他现在不懂得商业，你看他现在商业运作多么的成功啊。 对， 但是我感觉你别看韩寒他表面上一副吊儿郎当很放荡不羁的样子，可能他内心里面还是非常的传统。你比如说他写的杂文里面，他想恢复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他觉得美好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他是一个文艺青年看世界的这么一个方法。他想要这个世界，你可能是比较单纯的美好，人人都像他一样爱好文艺。他当时合唱团出来的时候，包括那个 app 那个 one，他说我本来是想做那种非常厚重的长篇的这些阅读，但是你是趋于现在的市场压力，我没有办法，我才选择这种像原创性的一个，就是一个问题一篇文章，非常简短的。那它算是就屈服于现在所谓的这样一种商业的一种运作模式。我感觉按他的脾气的话，他是有一点不太舒服的哈。我还看过他很多的朋友就是描述他，当然这跟他的性格非常有关系，他现在所谓取得这么大的一个成功，这个人非常非常的好胜，就是你即使跟他打牌，他要是输了的话，他都会一直留着你不让你走，直到他赢为止，他一定是要做赢家。 对，我昨天看那访谈的自己就 说，他 说 我一定要赢，对，我不赢我就不做。他是 看得出来他是那种有攻击性的人， 有攻击性的人。 郭敬明在几次的交锋当中明显感觉出，就是郭敬明是我不想去回应， 对，更世故更成熟， 对，更成熟。但是韩寒就是感觉我想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觉得你个子矮就是觉得你个子矮，我就是要嘲笑你。 而且他对郭敬明是有心理优越感的。 对，当然这个是80后的一个性格特点，我觉得。可是他内心里面传统在哪儿吧？他是希望他做任何的事情都是赢得别人的尊敬的。但是郭敬明身上我看不到这一点，你就包括很多的所谓的学者啊、专家呀、影评人也好，对他的作品、对他的电影其实是很不屑的。那你甚至包括粉丝都有说，是不是韩寒的粉丝就显得比较高端一些，郭敬明的粉丝比较 low 一些？我觉得这个原因在哪儿吧？因为现在主流的媒体也好，真正有话语权的人可能是80后，甚至更老的一代人，他们掌握了更加主流的声音，所以听起来似乎觉得韩寒现在受欢迎程度是要高一些，但是事实是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不见得。我看到美国商业周刊在06年的时候有一个分析，就说到，不可思议的中国青少年消费群体，他就分析80后的消费特征。 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呢？它的背后是一个年销售额为360亿美元的市场。宠爱孩子的中国父母每年在孩子身上的花费高达257.5亿美元，还有75亿美元直接出自孩子自己的口袋。追逐时尚型的青少年集中在大城市里面，他们具有强烈的品牌意识，更信赖科技力量，追逐金钱财富，对自己的身份地位也十分在意。小城镇的青少年用更多的时间来读书，更加让人震惊的是受访者表现出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如果你从这一段去窥探和去测试现在这个也可能是未来最有潜力这么一个消费群体的特点的话，你会发现郭敬明他一系列的做法都是适合这个群体的消费的口味和他未来的一个走向的。你甚至包括他在很多场合上他说我就是爱国嘛，你说如果换在韩寒身上他是不可能说这样的话和做出这样的事情的话，但是郭敬明似乎他不是非常的在乎所谓别人对我怎么样尊敬也好，我非常明白我要让自己赚钱，我要让自己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我不在乎我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赚到钱的。 我觉得其实还是能折射到两个人的心态，就是对于郭敬明而言的话，他自己所定义的成功，我觉得郭敬明是一个极其渴望成功的人，但是我觉得他所觉得所谓的成功并不一定要是所有人都认同他，所有人都给他尊敬他，然后给他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对他来说商业上的成功，然后让他能就是过上怎么样一个奢华的生活，可能在他的字典里面这是他的成功。 对，这是韩寒身上的一种文人的清高，但是郭敬明身上你很少见到。 对， 但是我觉得韩寒这两年也是有很大变化的，你看他现在对公共事务并不怎么发表他自己的见解和评论了， 对对对， 我觉得这也是他就是逐渐成熟，或者说时代背景在变化，他个人的一个就是角色的转变吧， 而且他自己年龄也在增加。 对，没错，你看他现在主要是关心个人的家庭事业，拍他自己的电影，而且他的这个转变和对人生的感悟我觉得在电影里也有所体现。就是他以前说哎呀我写杂文，然后我针砭时事，然后我在网上这个一呼百应很多的粉丝，但后来我听他这个访谈中也在说哈，虽然你的杂文就是传播很广，貌似很多人都在响应你，你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他说我不断的在批判，但是我没有在创造什么东西，我没有在建设，所以他现在说我自己更想就是不要被绑架，不要所谓的成为这个棋子或者工具，我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他做了这个电影，在电影里边也有很多就是说关于人生的意义的问题他在探讨，就好像这个我记得有一个镜头在最后，这个陈柏霖吧，他在扮演的这个角色叫江河，然后他说我们过了前面这个坡就横穿了这个国家了，然后这个浩瀚呢就是冯绍峰他演的这个角色，最一开始是最积极和兴奋的，说我们一起来穿越这个国界，然后要上路，在旅途上怎么怎么样这个经历人生，但是最后他在这个一路上有这么多的经历之后，他说穿越了这个国家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好像就很泄气，就是在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他发现了人生的虚无，就好像韩寒之前说哎呀我这个是意见领袖，我是公知，有很多人挺我赞我，但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他最后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平凡之路啊，他说我这个最后看见平凡才是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可能就是说那个就还是回归到个人， 他有点哲学家的意思。 对对对，所谓的这种高大上，所谓的这种时代其实对个人来说又是什么呢？ 哎，这些 当中就有一句台词我相信就是最近都还蛮就是大家一直在聊，就是当时贾樟柯当时跟冯绍峰说了一句话，说小孩才说对错， 成年人只讲利弊、 我觉得可能也是代表他自己一个心理的变化，就是他以前可能更多的是带有一种他觉得以前就是以前的状态是小孩， 但是韩寒的状态他好像既不谈对错也不谈利弊，他谈的还是他的理想和情怀。 我觉得他其实 到这个 挺有这个，他的电影里面有挺有悲剧色彩的。很多人喜欢他最后的一个结尾，就是通过这个浩瀚的这个口说出来说再见的时候要用力，因为你多说一句话可能是最后一句，你多看的一眼可能是最后一眼。这个其实我当时一听这个话就觉得似曾相识哈，一下子就想到了李安的这个《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李安也是在讲人生，在讲人生之旅，他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就是说人生就是不断的放下，而最痛心的就是来不及好好道别。但相比之下呢，我觉得李安可能这个 功力更炉火纯青、嗯、更加的这个深不可测。韩寒呢，他是用很多这个表面上很幽默的语言，在这个电影镜头里边，每当你这个观众的情绪上来了，觉得哇煽情了，温馨了、嗯、励志了， 冷不丁的给你来， 马上对冷不丁的就给你黑色幽默，马上就给化解了，就是韩寒用这种电影语言来调侃生活，来嘲讽生活， 嗯， 然后最后回归到他就是对生活的一种其实是很悲观的一个情调了，就是人生都是一个孤独的旅程，你一路上碰见这么多的人，你的兄弟也好，亲人朋友爱人，亦或是你萍水相逢的陌生人，陪你走过一段然后就离开了，而且离开就离开了，也来不及道别、嗯、所以归根到底呢，人还是一个独自上路，然后独自来寻找你人生意义的一段旅程、 嗯、 所以我觉得韩寒其实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然后他也虽然年纪轻轻吧，但是有很多的人生感悟，我确实觉得他挺赞的，是有天赋的。 嗯，而且他才30出头， 32岁。对， 对，哎，但是我有另外一个，也不能说是阴谋论，至少有一种警惕吧。你说，尽管韩寒他现在对外推销的还是刚才我讲到的所谓的理想主义和情怀，我现在为什么就是这种东西听多了之后呢，你会有一种怀疑？你就不管是之前我们聊的澎湃新闻也好，还是类似于这种就宣扬新闻的专业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怎么样抉择，那有人觉得是理想主义要至上的，那你会觉得是不是这种社会环境和气氛之下，它变成一种非常好用的工具，就是我一卖情怀，我一卖理想主义，一定是会有一帮铁杆的所谓的护城河来支持我的，但是这个实际上是不是真的他们心底所想和他们所追求的呢？而且他们两个都可以说是在中国大陆来说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文化现象，而且是持续了多年，但是这样一个文化现象，尽管说它现在可以一呼百应很多的粉丝，它是不是又是真正的一种良性的文化现象？那韩寒他心里面有他所构建的所谓的理想国，但是他是不是其实现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了，这是我的心里的一个疑问哈。我们最后这一部分我们来聊聊这个吧。好，因为我没看过韩寒的这部电影，说实话我的这个发言权也不是很足够哈，我只是表达对于他这样一个现象，而且持续火着这么多年现象的怀疑，也说明我自己长大了。我觉得在他刚出来的时候我也是脑残粉一枚，也看他的文章，也迷恋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觉得非常的帅，他做的事情我做不到。但现在他这种方式方法，你包括什么韩小野的嫁妆少不了，这种所谓哗众取宠的方式出来之后，你就越发的觉得他会不会走向我们现在讨厌的这种人的这个方向。理想主义它是不是其实也是一种商品，现在是非常好卖的一种商品。 对，其实刚才樊素说这个现在所谓的理想主义好像是比较流行哈，大家都在贩卖情怀。我个人倒觉得韩寒在这部电影里边有他自己对理想主义的思考，他其实是在消解和调侃这种所谓的理想主义的。就是我印象很深的一个镜头，就是这个温叫什么这个 谁演的哪个角色， 就是这个阿吕、阿吕这个角色，他说哎呀我要去看世界，我要旅行，一直在路上去看人生、现在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是非常的 popular 很流行的事情、但是其实你看他所谓的这个传递了很多的情怀之后，韩寒给他的一个结果是他其实是一个骗车的贼啊。 对， 就是你好像表面上来看有很多特别美好的东西、但现实就是那么残酷，一点都不浪漫、他不是还要靠去骗车来讨生活吗、你旅行之后你还是要回归到这个生活本身呀、他把他这个他跟他妻子的爱情描述的那么美好，但现实中谁知道他跟他妻子是不是在吵架、甚至可能是一场谋杀，谁也不知道。 对， 所以我当时立马就想到了这个 这个米兰昆德拉的叫《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里面说的媚俗， 嗯， 你表面看的很美好的东西，然后你赋予了它很多的意义和想象， 嗯， 但实际上现实一点都不浪漫， 现实很残酷，嗯， 对。而且我刚才问丁丁说你这个电影最印象深刻的镜头是什么，其实我个人看的时候觉得特别有冲击力最酷的一个镜头就是温水煮青蛙的那场实验， 嗯， 然后对那个江河就说你看这个水热了，青蛙们有反应了，他们在试图往外跳， 嗯， 然后这个浩瀚就砰把这个盖子给盖上，说 这 才是 现 实。对，但是就这样你把这个理想啊目标啊情怀都消解了之后，所谓的这个人生的虚无和无意义，但是我觉得最后韩寒还是给了一个比较传递了一个比较积极的信息吧，虽然有这么多的无意义， 嗯， 但是人生本身就是一场旅途，所有人的这个终点都是一样的， 嗯， 那么你只能通过自己每一天你做的每一个努力去在这个虚无中填上它所谓的意义， 嗯， 难道就是因为这个盖子盖上每个人的这个青蛙的这个结果都是死路一条，难道你就不蹦了吗？ 而且最终电影的结尾这样一个岛变成一个旅游岛让它重新焕发生机，也是这一个旅途最后得到一个正面的结果。 嗯，好， 还是给一点这个精神鸦片寄托一下， 最后一部分就变成剧透了。好，那谢谢两位在节目里面持续的推荐，我一定会去看看的。好，希望我们看完之后大家还有更多的话题啊，可以在微信微博上再接着聊。好，今天非常谢谢丁丁和小磊做客三立化新闻， 谢谢。 好， 谢谢， 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